悉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嗱，我哋头先咧，师先念三声释迦牟尼佛，我哋一切一切，我哋四众弟子要共佛法修学，一切一切都系从释迦佛陀说嚟，所以我哋每一种法事都要能念释迦牟尼佛，唔好忘本。嗱，咁啊讲经咧，就我都觉得套仪式，但系我哋就好少用噶啦。虽然系我讲开始，咁我就尽量简单啲啦，系嘛？嗱，咁我哋呢次所讲嘅咧，就讲呢个十大愿王。嗱，十大愿王咧，就即系咧行愿品嘅十大愿王。但我所讲咧就唔系对经文一句一句咁样讲，就系、是、因为行愿品里边大家都读过都知噶啦，就系讲呢个行愿，好似菩萨嘅十大愿王，由一者礼敬诸佛，至到最后十者普皆良。嗱，咁呢个十大愿王咧，在当年即系大陆未解放以前啊，一般嗰啲大丛林。好似廣東嘅南華寺啊、雲門寺啊，咁啊外省咧，所謂江浙一帶咩天靈寺啊、金山寺啊、高文寺啊、天童寺啊、七塔寺啊，一般嗰啲大叢林咧，朝頭早上早殿，繞佛歸位之後咧，跪低念三菩薩之後，就要發願嗱，發願一般咧，當然唔係全部。有一部分就念呢个如山祖师发愿文，咁呢篇文咧就比较咧长啲，嗱亦都好多啦。念呢个十大愿王，可以讲实多数都系十大愿王比较多啲成分啦，就系、是、一者礼敬诸佛，叫做十者普皆回向。而且呢个十大愿王嘅意思，对我哋修行人嚟讲咧，系非常嘅重要。是非常的好的，那么十大愿王就出在普贤菩萨行愿品，那行愿品就出在大方广佛花严经，那么未曾讲之前，我就先将这个花严经呢简单的来处介绍一下，在佛灭道之后大概七八年咁上下，即是佛去世之后七八年之间呢，咁啊，印度有一尊大菩萨出世，佢个名叫做龙树菩萨。相信凡系对佛学稍微有少少理解，都知道有一尊咁嘅大菩萨嘅名嘅，稍微天亲啊、马明啊、龙树呢啲当年嘅大菩萨咧，系日本人都认识嘅。嗱，咁龙树菩萨咧，佢素有善根，有广大嘅智慧，佢出家三年。三年就不是很久，他就将当时所有各寺庙一切的佛经呢全部读过，就是以他当时出家的那个年代，不是今天啊，那么他出家原来所有的当时本地一切的佛经他全部都读过，不但读过各种的意义佢亦都记得好清楚，当然佢个智慧不可思议噶啦。但系由于咧只系三年啫嘛，咁以后呢个日子变咗佢就无经可读啦。咁啊有人咧，佢就喺呢个净室里边咧打坐。嗱，咁啊打坐咧，出家人一般都有啊，大体上都日日都要打坐，自己啊参禅嘅。喺个打坐期间咧。突然间入定，佢喺定中你就见到满嘅净室啦，都系水，佢就觉得奇怪。突然间见到个大龙菩萨啦，就在佢面前出现。佢话龙树啊，佢话你既然出家三年，所有佛经你都读晒啦，以后都无经可读，佢不如咁啦，我带你去我哋嘅龙宫里边啦。去参观去研究我们龙宫的经典、啊、所以龙树菩萨跟着大龙菩萨就去到个龙宫，大龙菩萨呢就给了他一箱的经书，就叫他读，他说你读吧，他读完之后呢 我就會繼續一送嚟俾到義工督做。咁啊過咗一日咧，丹羅摩薩人見佢啦，佢話龍樹啊，咁我再就俾咗嗰張經書，咁你有冇共緣啊？咁龍樹菩薩講，佢話我啊，經過一日咁長時間啊，你再俾我嗰張書咧，我只讀到十分之一二啊。咁有十分之八九咧，我仲未曾睇得完，仲未曾睇得到啊！咁呢個大龍菩薩講法咁樣啊，佢話你既然一箱經書啊，一日嘅時間你都尚且未讀完，佢話我龍宮裏邊嘅咁多經書，好似個山堆嚟咁多噶，佢都讀得咁慢，你就何時讀得了咧？咁啊，大龍菩薩一講咧。龙树菩萨当时先知道，原来佛经咧系咁多嘅，佛法系咁广大嘅。但佢就同大龙讲，佢话我呢就同众生有缘，我要去讲经，要去弘扬佛法度众生啊。咁我就唔可以喺呢个龙宫里边咧，喺长期住喺度，喺研究或者读住你嘅佛经。咁大龍就講啦，話唔緊要，咁你既然咧唔可以長住喺我哋呢度研究佛經，咁你就可以利用啊，你未曾離開之前呢、這個短時間咧，你跟住我，我帶你到我個龍宮裏邊睇下我哋呢個龍宮嗰啲藏嘅經書有幾多啊？咁啊，大大具體行咗七日都未曾睇得完龍宮裏所珍藏嗰啲經典。咁佢就覺得真係佛法咧好廣大，經書係好多。咁就當時咧，佢稍微咧思維一下，突然間眼前就睇到有一堆藏經，一堆藏經即係成堆嘅啦，唔係話一本兩本。咁個題目就叫《大方廣佛花嚴經》，佢就覺得咧非常好，佢就稍微停一停，就唔行住。就將眼前呢一堆所謂就可能花蓮經咧，就稍微揭一下望一下，因為時間上嘅問題，就唔可以由第一句讀到最後嗰一句。佢就揭到有幾本，佢每揭一揭，就將佢所睇到就記住喺個心裏邊。咁啊，後來咧，佢就冇幾耐咧，就離開呢個龍宮。翻到嚟呢個人間咧，就講經弘法，咁佢度眾生之餘啊，就將佢喺龍宮咧曾經停低睇過呢個大方可能花蓮經得多少，就將佢翻譯出嚟。當時佢嘅譯到咧係一萬計，就四十八品。咁後來就將佢呢啲所記落嚟嘅。《花蓮經》咧就流通到中國嚟，分為三個時期。咁第一個時期就係在我哋東晉啊嘅時候，有位法師咧叫做佛陀，佛陀啊法師就將佢一部分第一次翻譯嚟中國，就係屬於咧係有六十卷咁多，一般就稱為就叫做六十花蓮。咁第二次到呢個唐朝嘅初期，有一位叫做實叉難陀法師，就第二次喺印度將佢啲翻譯經帶嚟中國翻譯，一共有八十卷，就是、我哋一般人家所念誦嘅八十花蓮。咁第三次咧，就係、是、由亦係唐朝嘅尾啦，就由一位叫做波野三藏法師。帶到啲翻譯嚟中國翻譯，同埋佢哋四十卷，即係所講嘅四十卷嘅《花蓮經》。嗱，我哋家通常所念誦嘅《普賢菩薩行願品》咧，就係、是、四十卷《花蓮》裏邊啊，係最後嗰一品。咁啊，亦即是整部《花蓮經》，包括六十花蓮、八十花蓮、四十花蓮。佢亦都係最後一品嘅經典，就叫做《入不思境界普賢菩薩行願品》，裏面所講就係十大願王，就係、是、一者裏邊之物，十者普皆為學。佢經文都幾長下嘅， 咁當然家陣時咧，我哋就唔係照一句一句經文咁樣講，就係講十大願望咧一般嘅意思，即係只能夠盡我嘅能力，盡我記憶同大家咧結下緣。嗱，我哋既然明白咗呢個花言經嘅來處啊，我哋就可以咧繼續研究下呢個普賢菩薩嘅行願品嗰種嘅注述。咁啊，花言经来到中国之后咧，因为佢系经中之王，历朝历代啊，就好多嗰啲大德法师咧，系弘扬呢个深入去研究。就我哋天台宗智者大师啊，将佛一代时教列为五时八教嘅时候咧。那咁啊，五時即係佛講經嘅時間分咗五段。那咁啊，第一時就叫做花言時，就將呢個講花言經呢個時間咧係排在第一啦。就好似乜就好似呢個太陽響呢個水平線剛剛出頭，當然佢啲太陽光隻隻隻都向上咁一照嘅。那个阳光向上照，就咁先照呢个高山啦。所以阳光一出，就先照呢个高山嘅山顶啦。就譬如佛出世之后修行成佛，佢最初弘扬所讲嘅就系大乘佛法嘅花言经，系专度呢个大乘佛法嘅众生。咁既然智者大师天台宗五时中。将呢个花言时落为第一时，就可见呢个花言经嘅重要。咁啊，其后亦有大德咧，就将呢个三种花言经，即系六十花言、八十花同埋四十花言咧，就落为一宗，就叫做花言宗，属于个大乘宗派之一嚟嘅。嗱，咁啊，花言宗最初可开山祖师咧，就一共有五位嘅。第一位就是道顺和尚，第二位他们自然尊者，第三位他们严守国师，第四位他们清凉法师，第五位他们归宗法师。那么这五位法师，这五位长老大德呢，他就是弘扬这个花言经，就成立这个花言宗。其中以第四位清凉国师咧，佢就唔单系研究呢个花言经啊，佢就著述一本叫做《花言所抄》。咁呢个《花言所抄》咧，就系、是、解释八十卷花言嘅。咁啊，家咧藏经亦都有呢一部注解嘅，叫做《花言所抄》，就解释八十卷花言经。咁啊，后来目经来四十卷花言就翻译到中国，咁呢个清凉法师咧，亦都做咗咧十卷嘅花言疏，系解释呢个四十卷嘅花言经。同时，头先我讲过四十卷花言经最后嗰一品啦，就系、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咁啊，清凉法师咧，除咗十卷疏。解释呢个四十花言之外咧，特别将呢个行愿品啊，注述一部佢就别行数，就别别咧系解释呢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嘅，就系疏疏，即系解释呢个经文。咁啊，其后呢个第五代嘅祖师咧，中密法师咧，佢就再作抄嚟解释呢个疏。嗱，咁呢一個就抄咩嘅就疏咧，疏就我哋做個讀疏嗰個疏，呢個疏就解釋呢個經文嘅，係一句一句咁啊解釋，就或者某一段經文咧，將佢一段一段解釋，所以呢個疏咧就解釋呢個經文，但其中有好多好深奧嘅地方咧，可能未曾講得到，或者未曾解得到。或者有啲咧比較咧嚇翻覆嘅地方咧，亦都未人講得到，對呢個初學嘅人咧，難免咧未必好明白。所以呢個第五代嘅 祖师咧，慧光法师咧，佢就特别做呢个抄，抄咧就金字边一个多少个少呢个抄，咁呢个抄咧就解释呢个数嘅，就呢个数里边解释经文嘅时候咧，解释得咧未曾透彻，或者人家唔懂咧，佢呢个抄咧就特别咧就将佢咧就来到解释嘅，就令佢啦俾人家睇到啫。比較咧係容易咧係明白啲。嗱咁呢兩位祖師，呢兩位大德，四祖清涼法師已經咧將呢個行願品咁寫成呢個別行疏，而呢個歸風法師佢就將呢個抄咧去解釋啊呢個別行疏。而呢兩位大德啊，咁啊點解咁特別注重呢個《花蓮經》嘅行願品呢？就因為行願品啊，就係、是、屬於咧一部咧係好重要嘅經典，係《花蓮經》裏邊嘅綱領嚟嘅，亦都係整個佛法咧係好重要，所以佢哋兩位咧。就特別咧，好注重呢個行願品。咁啊，考其目的咧，就離唔開三個理由。嗱，第一個理由，因為《花蓮經》呢個行願品啊，就個《花蓮經》啊，綱領。嗱，咁啊，假如《花蓮經》冇呢個行願品啊，特別咗後來學《花蓮經》嘅人，就冇咗呢個綱領，唔係佢容易一把全經嘅理論。第二就是这个行愿品呢能够接受未曾成熟的圆顿大根众生，那就可以呢用这个十大愿王，那么指引他们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假如花园经没有这个行愿品呢，就变了所收的机就不得广阔，就不能稱為他們原教經典了。第三，如果這個《花蓮經》沒有這個行願品，即是沒有了這個淨土法門有關這個行願品，變成末代的眾生，我們這個後世的苦惱的眾生就沒有機會來到同登花藏圓滿共入毗盧聖海。因此呢，我們這兩位大德呢對這個行願品呢就很重視，又注數又這個做這個所抄來解釋這個行願品。行願品既然呢在整個佛法裡這麼重要了，所以我們如果佛法的人，你如果研究這個花蓮經，你就最重要明白这个十大愿王。十大愿王是为全部佛法的纲要，而亦都是这个花蓮經的纲要。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弟子，包括出家的弟子、在家的弟子，凡是你有兴趣研究佛法，你研究这个《花蓮經》的时候呢，你对这个十大愿王一定要研究得清清楚楚，并且你依教奉行。如果你能这样做到呢，可以讲整部的佛法、整部的行门都已经做到了。那所以现在呢，就将简单单将这个十大愿王略為咧係介紹一下。嗱，十大願王第一就禮敬諸佛，第二係稱讚如來，第三係廣修供養，第四係懺悔業障，第五係除起功德，第六請轉法輪，第七係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樂，九者行善眾生，第十可皆回向。所以十大願王呢，坐上諸位法師居士啊，可以講得比我仲要熟，係人都會念噶啦，可以講 所以讲犯佛教徒唔好掂我好少啊。嗱，咁我哋家就开始依住呢个次序，先讲第一礼敬诸佛。嗱，咁呢个十大愿望我能够讲得几多次咧？咁我自己都冇咩把握嘅，就尽我嘅能力，能够讲得几多次就算几多次。咁啊，暂时咧就定咧就八次。嗱，咁啊八次如果咧系之前已经讲完咧，其他嗰啲时间咧就可以讲分裂佛净土法门都可以嘅。嗱，咁第一礼敬诸佛，礼就系礼拜，嗱敬就系恭敬啊。嗱，礼拜同恭敬呢两个字咧，又好重要啊。是我们一个学佛的信徒，包括出家在家，你如果对佛啊，你都不礼不敬呢，当然你都不是一个真正佛教徒，不是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了。所以我们每天要拜佛，拜佛之中呢，还要礼，还要敬。礼就礼拜，敬就是恭敬。嗱，我哋拜佛禮拜嘅時候，拜佛嗰陣時啊，好似粽米咁樣，氣都未曾企完啫，氣穩啫，就排起身啦。咁試問你咁樣拜佛啊，你必須屬於一種恭敬啦。所以我哋拜佛嘅時候咧，就要企得咧四四正正。我哋法師藏龍規矩咧，就屬於叫做前拜後儀。即系企响度咧，前面脚趾公对脚趾公就系发寸，咁啊后边咧脚踭对脚踭咧就系两寸，咁就佢哋前边啊发寸，后边就两寸，呢啲系我哋四威仪中咧一种威仪嚟嘅，可以讲凡系受过戒嘅出家人咧都明白呢个道理噶。咁我哋拜嗰阵时咧。个头啊，就拜落个地下嗰度，就系、是、呢个头就喺呢个前面八寸嘅地方，所以佢就头面接触嚟，我哋个头同我哋嘅面咧系接触到佛企喺度八字咁嘅脚，系接触到佢呢个脚，咁佢就头面接触嚟，咁就叫礼。嗱，咁呢种礼咧，可以讲咧系最恭敬啦，所以叫礼敬。如果你只是禮不恭敬呢，就分明他就真正佛弟子了。我們禮又敬，敬又禮，禮我們禮拜，恭敬佛在我們自心，那就禮敬。我們恭敬佛在自心，那對象就是佛，所以他們敬禮咯。所以禮和敬，敬和禮呢，是有一種呢好重要的连带关系的。那么礼敬哪一个呢？就是诸佛。佛者就是国也。如果广佛的十方三世诸佛，而我们家所讲的呢，当然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师父，是我们的长辈，我哋所恭敬、所供养、所尊重、所敬礼，就系释迦牟尼佛。咁啊，点解加个诸字咧？因为佛者就觉也，就觉唔到世间一切都系幻幻化化，世间一切都系过眼云烟，世间一切都系因缘和合，系暂时保佑。无论你千千万万年可以保留，但总有人咧归于呢个坏灭。咁呢种嘅理论，一般人就唔能够明白，佢亦都谂唔会到呢啲问题。唯有佛咧先就觉唔到呢啲问题，所以觉者咧就系觉唔出咁一切法都系幻幻化化。嗱，咁如果你唔觉呢种道理咧？我哋每一个人呢个发身为名啊，就俾呢啲咁嘅名利物质咧，就障碍咗我哋呢个发身为名，就不能广遍十方法界， 能够发生片于一切处啊，就变成佢有障碍。嗱，我哋家师顶礼佛，当然就学佛啦。佛系觉悟嘅人，能够降世间一切万法，如《金刚经》所讲，一切有为法，系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仲有咩又好执着？仲有咩又好保留？仲有咩又好贪恋呢？你能够看得破、放得下，就决定得到自在。如果你样样都看唔破、放唔下、拿住、霸住，就肯定唔得自在，就唔得舒服。咁啊，唔自在、唔舒服，即系唔觉悟咧，即系迷咧。咁啊，既然又唔觉悟，又系迷。你自己本有本来具足这个法身为名啊，即是《楞严经》所讲的常住真心，即是《法华经》所讲的一真法界啊，《金刚经》所讲的诸法实相，通通都没法子显露出来，给你讲的名利啊，种种的黑暗烦恼将它障住了。咁家话我就顶系诸佛咧，佛者就觉也嘛。嗱，咁啊一佛系觉悟，称为佛就一定系福德智慧具足，究竟烦恼断尽，先至可以成佛啊嘛。佢就觉者啦。咁啊一佛如此，佛佛都皆然啦。所以我哋咧顶系一诸佛。即是顶了十方三世一切佛，是佛佛都能够讲这些道理，佛佛的法身理体常住真心都能够遍满十方界。那么与我们众生每一个人本具这个佛性呢，是相同相通，因此我们顶礼呢就不是一尊佛那么简单了，就是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亦都顶礼十方法界一切诸佛。那刚才我们讲这个佛性，佛性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具这个佛性，本具这个觉性。那这个觉性啊，那么为什么它不能够显露呢？我们不能够成佛呢？佛就高高所上，受十方法界的众生是尊重恭敬，我们不单没人尊重恭敬，反而六道轮回流转，这个过住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贪着心太重，一切看不破放不下，所以就不能得到自在解脱了。所以《楞严经》第一卷一开章第一页就讲了，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为什么就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那么怎样呢？过在何处就是用诸妄想，此想不真就固有论转，就是指出一切众生从无始讲不出这么长的时间以来，生又死，死又生，生生死死无了期，他的过处就是不知这个常住真心。不知就是迷，你不知道就是迷了，不懂了，不觉悟了，因为不知道这个常住真心，迷了这个常住真心，所以你这个本有的离体佛性就不能够见得到、看得到、显露出来。咁啊，点解有咁大错误呢？佢话用诸妄想啊，就是、因为用呢个妄想，谂东谂西，谂啊点样发财，系嘛？点样咧有利？点样有利？就谂埋呢啲问题咧，就变咗你呢个佛性啊，就俾呢个妄想咧就遮障咗，俾呢个妄想咧系障碍咗啦。咁如果你有朝一日遇到佛法，真真正正为了生死，为断这个妄想烦恼而发心，好好地每日自己呢用些功夫 呢种功夫就各色其色啦。你念佛系好嘅，你仲方经系好嘅，仲地藏经系绝对好嘅，仲楞严经、法华经、花严经系好上加好嘅。咁啊，咁多法门又都系各色其色，你喺边方面有缘，你就受持边一种法门。喺凡嘅佛法都系好嘅，佛法系人人可以修持，冇呢个专利权嘅。好似我哋读大学就系选科嘅，就唔系普通科。读中学就普通科咧，咩地理啊、自然啊，一切一切都要学就多少。一到咗大学就选科，你学咩嘢科咧？就睇你呢个学生自己嘅兴趣，学医生系好嘅，学会计系好嘅，学律师都系好嘅，一切一切都系对呢个社会、对我哋民生咧有贡献系好嘅，就随你读，随你嘅兴趣在边方面，将来再进一步，你考到硕士、博士咧就更加好。所以我哋讲呢个博士咧就冇呢个专利权嘅。你只要肯读，人人都有机会得到呢个博士的学位。你如果不读呢，那你人人都无份了。其实我们修行都是一样，你想成佛是人人都有份，不会说你可以成佛我不可以成佛，没说就你了，是人人有份，个个都不会落空的。咁啊，点解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佢又得咧？咁我哋嚟轮回生死就因为咧冇有呢个修德之功啊！虽然本来具足，你冇呢个修德之功咧，当然就系唔得啦。所以我哋加讲十大愿行愿品啦，佢个全名咧叫做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例如就是我们的心愿，行就是实行，你有这样的心愿，你如果不实行呢是不得的，不会到家的。比如香港若干年前很多那些工业大厦，大家都香港人都知道的，曾经有个时期做这个制衣，很多人都上了岸的，又有一个时期做这个手表或者做呢个电脑嘅零件，亦都呢啲行业咧，好多人上咗岸发一达嘅啦。嗱，咁你呢个如果后来嗰啲人咧认为啊，都几好啲行业喎，咁佢既然上咗岸赚一钱，我都可以嘅。你有咁嘅心愿，咁咪集资啦，或者独资，或者买股咯。咁你实行，你亦都可以照样咧上咗岸。嗱，咁如果你有咁嘅心愿，我想喎，个个都可以发达，点解我唔可以想？但你唔行，你唔去做，你唔去集资，你唔去投资，你唔去计划，咁啊，当然咧，你就冇份赚钱啦。所以呢个愿同呢个行系好重要啊！行同埋呢个愿两个系唔可以分开，有咁嘅愿就要够咁啊行。行和这个愿是很重要的。如果将它分开来说，以愿就是引这个行，以这个行呢就填满你这个心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愿去做这件事，才可以由这个愿引导我们的实行。那么由我们实行才填满呢，我们这个心愿是对的，是没有做错。所以这个行愿品呢亦都是一样的。我们发愿依照十戒以王妃做去行，那么一定呢个个都能够往生西方净土。那所以这个十戒以王呢又与这个净土法门呢是很有关系，很有关联。那有什么证明呢？例如行愿品，大家都好多睇过读过嘅，佢哋有两段嘅，前嗰一段就系长行文，即系一行一行咁样排得好密嘅，啊，到下嗰一半 行願品咧，佢就繼續就七個字一句，例如往昔所做諸惡業，皆由無知貪嗔痴，呢啲都係行願品後來嗰啲繼續嚟。嗱，咁啊，再長河文最後個地方有幾句話，佢話是人啊，臨命終時，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唯有呢個十大御王啊，一切事引到其前，一剎那中則得往生，極樂世界。嗱，我哋從呢段經文咧都唔使解啦，你我一讀你都應該都明白多少詩人就係、是、指呢個受持行願品十大御王嘅人就詩、是、人啦，就是、臨命終時，大家都知啦，即係將近要死而未死之間，將近斷氣而未斷氣之間，咁就叫做臨命結束嘅時候。咁啊，點樣呢個人咧？呢個人啊，一切諸根就即皆散埋啦，個人都死咗都唔會用啦。咁啊，眼耳鼻舌身意都冇用，都慢慢如果再唔時候都腐壞啦，都冇用噶嘛。所以一切諸根都即皆散埋啦。咁一切親屬就即皆捨離啊。所以你嘅親人都離開你，例如某一個人響醫院。一斷氣，雖然你睇住個斷氣啊，但醫院唔可以俾你長擺噶嘛，你要搬走噶嘛。咁啊，親人之友咧就離開佢啦。咁啊，一切切離開佢，從今以後都唔會再見到佢，除咗辦咗好事之後啊。咁所以咧，一切親屬悉皆捨離，第一切威勢悉皆退失。你呢個人，你在世間幾有錢，幾有權？到呢时候都冇晒作用啊！我常常讲经有个譬如，我都录音带应该讲过唔少好多次都有嘅。嗱，有一个人，嗱，我哋香港人都知啦，九龙有条弥敦道，大家识由青山道上边，即系界限街嘅左近咧，一路去到呢个尖沙咀梳士巴尼路、大钟楼、太空馆呢条弥敦道啊！以香港的地價來講，世界上有幾多個人買得起啊？相信很難，不是容易。香港有條皇后大馬路，由跑馬地一路至到去到漁人生藥行，行前兩步轉左，去到西營盤，去到堅尼地城，成條大馬路佢啲地價、屋價，大家都知道。就算你假定都買得起，咁啊夠曬威啦！話唔簡單呢個人啦，係話可以講話世界上嘅一級大富豪。可是人哋兩眼一閉，兩腳一伸，你能搭到邊一嚿磚頭走啊？連嗰啲灰塵垃圾啊，你都帶唔走啊！咁即係話咧，一切嘅威勢啊！你的威德、你的勢力、你的財產、你的富有，通通都不可以跟你走啊！但你不算什麼都沒份，又不是有一樣東西可以跟你走，他為之願望就不相捨離，為就單獨單獨這個普賢菩薩十大願望跟著你。但雖然真的你要明白，我一定你要一生人呢在受持十大御王，他就跟你了，不是说这样我就不用受持了，他跟着我就什么受持，就不是这样的意思，你们不要听错啊。一定要这个人是一生人受持十大御王，这十大御王一条一条咁去做，尽量去做，尽量去收集去学习去做，才就可以到最后呢十大御王一切是引导几次，他带你行师，你不会行错路，你跟着后面，那他带你去哪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一刹那之间即是啦，都不用说弹一弹手指那么快的，就引导你，接引你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多好呢？ 那咁啊，因此我哋明白個十大義王咧，就同呢個淨土宗咧係好有關係，亦都可以講咧，好多佛典啊、大乘人上典咧，都係念阿彌陀佛嘅朝早啊。咁念完佛咧，跟住就發願咗念十大義王，亦即是咧希望我哋咧念咗之後，一生人隨分隨力去修持呢個十大義王。将来希望咧系接引我哋往生西方净土。咁所以实在第一条就礼敬诸佛，从呢个个从呢个个别嚟讲咧，就释迦牟尼佛啦，十方诸佛咧，如果真系认真即系肃杀啲嚟讲咧，我就去讲我等你阿弥陀佛啦，我哋等你阿弥陀佛，礼敬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我阿弥陀佛面前系求忏悔，我哋将来就得到啊呢个十大义王接引我哋往生西方净土。所以一者礼敬诸佛，就希望我哋在拜佛嘅时候，又要礼，又要恭敬尊重，外表礼拜，我哋嘅心尊重啊，就变咗咧。身与共心合作成为一致，就可以了，以此这个自成心就与阿弥陀佛是感应道交，与这个十大义王感应道交，将来就可以接引我们临命终时往生西方净土，就不怕流亡于这个生死了。那么答讲是容易，是依时，但如果真的做到呢，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刚才我说的感应道交嘛，那为什么他感应道交呢？我们想这个道相交得到感应，一定要道相交啊。那我们是人学佛来现身，当然希望身体健康啦，那么在家人就希望所谓家庭和睦啦，事业成就啦，仔孙听话，个个发达，呢就在家一般嘅心态啦。嗱，我哋出家人希望身体健康啦，如意吉祥啦，弘扬佛法啦，呢啲大家都系种心愿嚟嘅。嗱，我哋想达到呢个心有咁嘅感应咧，你就要道交，要以呢个道咧嚟到相交，唔系以呢个表面相交啊。点解叫道交咧？例如你是念佛的修净土的，你们日日都要念佛，多少呢都随时间，随你的时间，随你的精神，但一定呢要日日做，不可以呢今日做听日听日有应酬，睡醒觉呢要去饮酒，要去饮下午茶，咁就变咗啦。你个心力集就唔系咁容易感应啦。你一定要今日系咁样练，听日系咁样练，后日系咁样练，日日如常，准时咁样去做去练咧。咁样你就呢个道啊，就与佛相交啦。一佛道众生，就希望众生念佛修行，修各种法门啊嘛。咁既然你肯依佢个教导去修啦，咁咪一定咧就有感应啦。所以我哋想感应，想样样嘅顺境，身体又健康又如吉祥，一定要用道嚟相交啊，唔系用呢个人情嚟相交啊，用呢个道嚟相交就可以得到感应。所以我哋礼敬诸佛，就希望以呢个道咧同佛咧相交。同佛都溝通啊，佛是叫我哋拜佛，是叫我哋禮佛，叫我哋恭敬佛。如果我哋學佛嘅人唔禮佛、唔敬佛，你又點樣同佛相交嘅相通呢？當然，好似像我哋啲老人家咁樣，企都企唔穩啊，咁啊點樣拜呢？係無可奈何嘅事。但係如果一般人，总之你仲身体健康，仲可以行自己自由活动，唔使人扶，唔使人家帮手噶，不妨每人咧尽量拜啊，包你有好处。 例如我所親近的老師就是海仁老法師，香港人早期應該很多人都認識他的，他一生人就是講經，他什麼都不做，他除了教學生上課講經，你也都見他不到的，他也都不隨便給你見到他。你說我有什麼不懂我想問一下，亦都好少人問，他知道他的個性。那他做什麼呢？他不是睡覺，他日日都問，真是拜佛，他日日拜佛。那麼怎樣拜佛呢？就是五體投地這樣拜，他沒有普賢，是五體投地這樣拜。那他在大山岸坪呢，他有一間屋仔，大概呢應該不會超過400尺，就兩層樓，他就住在樓上，樓上前面就是一個小佛堂，後面就是他的睡覺的地方。那麼樓下呢就是一張長台，就是每天教學生，所以我和我敏生法師呢同了7年，同一張台，大家對面一邊男子一邊女座，7年。那他老人家拜佛他從來不用普天的，他每天拜佛就是這樣在地下這樣拜。那他的樓板呢就是那些叫做什麼有木板來的，插了那些油的，那他站的地方也是那裡站到有個腳印，他五體投地拜地下呢，他們有個拜到有兩個手印，拜法都有個手印落地，他的頭墊地那件事就擺到那裡 有個額頭印，即是等於他拜佛他的樣子額頭印兩個手印兩個腳印都有了。他每人呢，以我當年他跟我說他最少都拜3000-4000拜，他除了講經休息所謂沖涼的食飯之時間之外呢，他全部啊都是拜佛。咁後來呢，他到到90歲啦，他都每人呢拜400拜，所以他臨走的時候他就走得非常好的，是无病无痛，乜嘢辛苦都冇，表示咧屋企系摆摊，所以一者礼敬之民，就系我哋都要拜佛，我边个礼人要恭敬啦。咁有啲人话：，哇，咁啊，我咁嘅身份啊，我系啦吓，大少爷、大老板嘅身份啊，咁啊我。咁尊貴喺社會上，咁有地位，咁我幫你擺法，好似迷信唔係幾好睇喎。其實啊，呢都係心理作怪。嗱，根據呢個《大經座》第五冊好似冇記錯，第678頁裏邊有一段咁樣嘅公案，即係故事。咁啊，佛在世嘅時候咧。有個國王就叫做丘田王，那么印度今天呢就已經是統一了，以佛在世的年代來說，那么印度呢分了很多國家的，等於一個國家沒有廣東一省那麼大地方就一個國家的。那當時有個丘田王，那他歸三寶之後呢，他就很恭敬佛，可以说每人呢都要拜过，每人都要见过佛。那么那天如果不见佛的呢，他就很不安乐，他就很不舒服的。那么有一次佛呢上这个兔里天为母说法，讲这个地藏经，那一去就去几个月，那么丘田王当然就见不到佛啦，这几个月，那他就很不安乐，他就请了一个打金师傅，金铺打金师傅呢就很会打金打首饰的嘛，当然打人像未必得，打首饰就很厉害的嘛，虽然是这样， 佢都請咗個打金師傅，都將佢每日見佛個樣係邊度點樣點樣，又話俾呢個打金師傅聽，就打出一尊咧係金嘅佛像。佢就供養呢個金嘅佛像，一日日就拜佛，等啲見到佛個心就安樂啲。咁後嚟幾個月過之後啦，佢喺拖住啲講完經啦。咁啊，翻嚟人間咧，當然佢知道啦，佢就去親自認見佛，不得已仲帶埋佢所請打金燒打嗰啲金粉咧，一齊去認見佛。咁啊，當時佛咧見到呢啲金佛像咧，佢就講啦，佢同一個佛像講，佢話你啊，將來作大佛事。轉大法輪度眾生，點解？因為我去世之後啊，即係我呢個真人真佛而家去世啦嘛，涅槃啦嘛。咁啊，覺得後世嘅弟子點咧？就只有靠佛像啦。咁我話你呢啲金佛咧係最好啊！你代表我將來喺呢個人世間咧，為眾生種福田，轉法輪度眾生啊！所以我哋現在嗰啲佛像都係用金咧嚟到去做成，即係打金箔啦，冇咁大嚿金嚟去做，冇咁多錢啦，係咪打金箔就係咁嚟啦？嗱，有關啊頂禮佛，咁亦都從前咧有一尊國王，亦都係印度嘅，佢咧就日日又係叫見佛，叫頂禮佛。可是那些大臣呢跟着跟埋去啦，那皇帝出去外边喎，你那些大官大臣啊，啲外边来跟埋佢啦。但都去到，咁啊个大王、个国王都顶礼佛，咁你哋嗰啲做臣民、臣子、佢做官嘅，你敢话顶礼佛咩？所以就好多人就唔系几愿意，直至有啲人话有冇搞错啊？身为一国之君，系为一个万民敬仰嘅人，权倾一国，咁点可以以咁高嘅身份去顶礼佛啊？咁呢个讲得多嗰啲流言，就会传到呢个国王嘅耳朵。咁呢个国王总之系聪明嘅人，佢有人咧，佢就唔声，就叫咗个人。我哋同我去街市买晒所有嗰啲畜生嘅头，总之咩嘢畜生都好啦，无论牛头又好、猪头又好、鸡头、鸭头、羊头，总之系畜生街市就得买个头，系畜生头，你同我全部买翻嚟。咁另外咧，走去呢个刑部啊，刑部即系监房啦、受刑嘅地方啦。咁啊，監房裏邊當然啲囚犯有輕有重嘅，咁啊嗰啲重嗰啲就判死刑，就等時間咧，要落屍入殺，要殺頭斬頭嘅，又揾一個死囚出嚟，就殺咗佢個頭，即死咗啦，唔係攞佢呢個頭，就撈埋嗰啲豬頭、牛頭啊、雞頭、鴨頭一齊咁樣，就叫嗰人去咗個嗰啲個屎可以塞住攞口。冚唪唥掟曬佢，反正十好似人多嘅地方，即係啊，人來人往十住落好，冚唪掉曬呢啲頭。咁掉曬之後咧，過咗一兩個鐘頭，呢、這個大王就又叫呢個人哋房，你出去睇下，入邊又可以執得翻嚟嘅。咁呢個人咧入去一睇咧，頭先嗰啲咩豬頭啊、牛頭啊、雞頭，全部都冇曬，剩翻個人頭。佢呢個人頭翻嚟見阿大王，個大王就講：嗱，你哋明白啊？佢話豬頭、狗頭、牛頭、雞頭、鴨頭，佢可以食噶嘛，可以做餸噶嘛。如果係牛頭執到個豬頭啊，一叉仔就唔曬啦，咁大係嘛？佢話咧可以做餸，人哋中意食嘅，梗係一下就過啲執曬佢啦，行得慢都執唔到添啊，係嘛？但呢個人頭死人嘅頭，邊個中意啊？冇人中意，冇人想要啊！ 嗱咁啊，既然呢個頭咁唔抵錢，咁冇用，咁啊唔抵錢又冇用，加佛嚟啦嚇，萬聖之尊啊！以呢個最冇用個頭，最冇人要個頭，有機會頂禮佛萬德之尊，你咪算係有福啦！你咪算係有智慧啦！你收到你生生世世頂禮佛嘅福啊！佢你哋唔好嫌棄啊！佢哋有機會見佛，有機會頂禮佛、恭敬佛，係你哋嘅福報啊！咁因此呢個國王呢套戲一做咧，所有嗰啲群臣啊，從今以後就唔敢多講半句。咁所以我哋咧就真係從呢啲咁樣嘅理論故事因緣明白咧，每日唔論你點樣唔得閒，咁啊隨你周圍企啲幾穩，咁就冇計啦，係嘛？你可以拜嘅，就算一拜都唔係問題。你拜嗰陣時唔使話拜得太快，總之你八字咁嘅腳起得四四正正，慢慢咁啊，當然勁之咁拜落去咧，你一定收到好多福報啊！所以淨土宗有一句話：佢話念佛一聲係福增無量啊！如果禮佛一拜，你就罪滅河沙，咁你咪可想而知啊！咁啊，禮佛嗰種個好處咯。咁你拜一拜佛啊，就你個罪過能夠滅恆河沙數咁多個罪過。我哋眾生業障深重啊，所以古德講：業不重，得生娑婆；念不切，就不生別浪啊。如果你嘅業障唔重，不会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六道轮回生死不息，反过来如果你念佛的心不敏切，你不会生到极乐世界。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两样都齐了，我们既然做了一个人业不重不生娑婆，你怎么生堕呢？就算是好彩不是堕落，就是做回一个人。那我们跟住就必有機會信佛，無論你是老信佛，就抑或新信佛，首先能夠信佛，都是你哋嘅宿生嘅善根因緣。咁你爭取呢個機會咧，人命無常，過於生死啊！每人咧有機會少跑兩次街，多種兩部淨土三經。咁啊，多拜幾拜神啦嚇！你來生啊，就肯定就算唔生西方，都唔會墮落，再有機會咧跌佛往生西方。呢啲係最實際嘅事情嚟噶，所以我哋一者要禮敬諸佛。如果唔禮敬諸佛咧，就變咗十大業王中第一種，你都做唔到。以後呢九種。咁你又點樣可以做得到啊？嗱，頭先我就講呢個海老法師拜佛啦，另外再講一個，從前有一個小和尚，佢就發心出家。咁佢啦嚇，俗家就姓陳嘅。咁佢出家之後咧，點解佢冇咗個梵名咧？人家就叫佢陳二祖，就係羅浮山啊。花手佛即是博罗原有的罗浮山，是我们广东八大佛教名山之一，连在罗浮在这个博罗原。那有个罗浮山呢，它就花手台，这个指的就花手台。除了个海山祖师之后呢，他收个徒弟，就是这位姓陈的，他们陈二祖，即是第二代祖师。但他就很蠢的，冇呢日文化嘅，几乎教你阿弥陀佛佢都唔识嘅。咁个师傅话：你咁蠢，你咁冇智慧。嗱，如果以我哋嘅立场，就梗系最好就拜佛啦。你咁冇智慧，就叫佢都系拜观音菩萨，就希望观音菩萨咧系化水骗洒佢，消佢业障，开佢嘅智慧。咁但系佢拜几多咧？就乜嘢时候拜啫？佢就一规矩，规定佢每晚 大概啦，天黑之後啦，就開始拜。拜咧，咪舊時又冇鐘噶嘛，舊時冇我哋家嗰啲神鐘噶嘛，又冇手錶噶嘛。咁就個師傅就去講份流啊，話觀音菩薩手咧就放咗個碌碌，一個碌碌啊。他的菩薩布是一塊板，就是他那個房間的那個板來的，他就穿個洞，觀音菩薩的手綁個洞，那條繩就穿過那個板的洞，那個房間的洞就透過師傅的張床，那個師傅晚晚就在個床處打坐，他說你等我打坐，認為我打坐夠了，就即是你拜觀音菩薩夠了，他說我就拔了條繩，那個洞洞響你就可以睡觉了嘛。咁个徒弟小和尚就听话，咁就晚晚咁啊，如是咁样办。咁啊，佢个师傅亦都晚晚咧系咁样啊，掹咗条绳，个啰啰一响，个徒弟就翻去休息。咁有一晚咧，咁个师傅打咗黑眼瞓啦，就过咗路。咁即系冇掹一条绳，个啰啰应该就唔响噶啦，系嘛？咁啊，师傅一醒咧，大家伙过咗时间咁好多噶啦。啊，佢话我徒弟唔知有冇翻去瞓觉咧，唔知道有冇话偷懒咧，出去抓佢啦，点即刻睇咧个徒弟失咗踪唔见咗，即系话翻去瞓觉啦。个弟子就闹个徒弟，佢话你有冇搞错？我规矩而家都讲明。菩薩的手的啰啰不響，是不准睡覺的，為什麼？他說不是這個響的，他說師傅說我做夢都睡多久都忘記那個啰啰，你怎麼能夠呢？師傅說不是我，我不跟他睇我，他說我不睡這一步，但是師傅也知道這個徒弟平時啦都很發心的，都很乖，不跟他睇我，那就相信他，他就照樣拜了，那就拜。佢話拜都冇冇幾耐啦，就觀音菩薩真係現身啦。現身就嚟問佢，佢話善男子啊，你有咩所求啊？咁你師傅想拜啦，師傅你係咪未能教呢一招啊？點我啊？佢自己都唔識打，第二招啦，就個師傅講嘅師傅點打？我唔知啊，你唔好教我，我点知啊？师傅就真系都唔教，或者你呢啲我啊，我哋拜咗咁耐，先至菩萨得现身，亦都梦你，亦居然识得答，我真系唔识个师傅。咁你冇教我啊？我点知啊？我好啦，我下次再问你，你又带住苦恼，梦知又系。一样都唔识，求菩萨开智慧。咁佢呢个徒弟啊，佢话记住啦。咁啊，多年又拜咗冇几耐啦，咁就唔使又自身。咁就问个善男子：你所求唔得讲得开智慧？咁啊，菩萨咧用呢个净大啲法水，同佢洒呢个头顶，同佢摩顶受记。咁从此以后咧，佢就啊。真系开智慧，所有经书唔使学嘅，佢一睇就会，一睇就明白，成为一个大法师，亦都成为罗婆山啦，花手台寺第二台嘅祖师，所以个名咧就叫做陈二祖。佢本身佢嘅咩法号咧，都已经咧系冇人知冇人识噶啦，咁亦都证明咧。我哋拜佛咧一種嘅好處，的而且確拜佛啊個好處咧講唔出咁多，唔單話令到你個法身慧命增長，令你個福德智慧增長，就以呢個世界上嚟講咧，你都身體健康啊？點解？嗱咁啊，今日香港咧，大家都知道。因为人多即地少，呢、这个系香港人都识噶啦。咁啊，少少嘅地方住六七百万人，嗰啲高楼大厦多到不得了。就算系翻工写字楼，都成日坐喺度。 咁即係話冇乜活動啦，冇乜運動啦，咁人嘅健康咧都係好多問題。嗱，咁如果我哋每一日啊，真真正正所謂五體投地咁樣拜佛啊，你拜幾多冇問題，你能夠拜十拜五咪拜十拜咯，你能拜五拜二十拜，咁啊各適其適，係憑你嘅健康、你嘅魄力、你嘅精神去做。我拜阿佛啦，你嘅身體都會健康啊！呢個係真噶，絕對唔講假噶。如果呢個日常上拜佛啊，佢真係醫生都少睇啲啊，身體都健康啲啊！呢個係真實噶，所以啦，禮敬諸佛啊，係一件啊係最好嘅事，係絕對啦唔會介紹錯。嗱，我再進一步咧，我就學佛嘅人，目的係求咩嘢咧？頭先我都講過，世俗人就係求，例如係生意好啦、順境啦、樣樣都好啦、家庭和睦啦。其實呢啲咧，不過都係可以求得到，你發心學佛、信佛、拜佛，都係呢個修來世嘅福，福報盡咧都唔係好噶，都有好多問題噶。我哋應該咧要修最低限度都唔好墮落，要了生脱死，能夠往生西方，涉中所謂啊，係大徹大悟、明心見性，咁就最好啦。嗱，咁但係呢啲問題講係輕鬆，講係容易，咁啊，但係真正能夠做到嘅咧，係的確呢都唔係好難噶。如果你學佛、信佛、修行五了生死咧，都係屬於啦嚇，浪費光陰啊！所謂生死咧，只要能夠了脱，就係因為咧唔使再受呢個輪迴嘅痛苦啊！嗱，咁啊，當年我哋佛教有個皇帝，好多人都知道聽過嘅梁武帝。嗱，咁梁武帝咧，佢就信佛，佢個師傅咧叫做保子公和尚，亦都係一般學佛嘅人都知道呢啲咁樣嘅歷史嘅。咁啊，保子公和尚咧，佢有道有德啦，佢係國師，有皇帝都拜佢做師傅，佢係國師。當然有好多徒弟咧，跟佢出家，跟佢學生，跟佢修行學佛，多到咁嘅用功。咁啊，呢個梁武帝當然佢就唔懂呢啲嘢啦，佢話個心動個念啊，佢都未曾講出啊。咁佢話嗰啲和尚啊，啲出家人，好似冇乜嘢做啊，成日坐坐住個木頭咁樣坐喺度啊。咁啊，保住個和尚啊，得道高僧啊，佢係有啲神通嘅。佢知道佢呢個皇帝徒弟咧打妄想啦，咁佢人識之外，佢就即係同佢講緊啦。個徒弟啊，佢話你同我做一件事，佢話咩事啊？師傅緊嗱，你去呢個死囚，你個監房裏邊啊，你揾一個死囚，即係咧等時候咧要殺頭噶啦。今日所謂槍斃你要啊，咁同我揾個咁嘅人嚟。咁梁武帝谂啊，以师傅搞俾有把戏啦，我突然间个位做咁嘅事，咁但系师傅有味，徒弟就不得不从噃。呢啲人唔系咩事，系自己份内个权力范围之内嘅事，佢下令佢个囚犯喺监狱里边咧攞个囚犯出嚟，咁我就对住佢，佢话你想唔想生？你想唔想翻去马上放人翻去见你嗰啲家人咧？他说梗是想的法师的，但他有个问题，他说我家给一盆水，当然呢满到有九成的，就放在你的头顶顶着这一盆水。他说我找人带你去街行一圈，他说你回到来我面前一滴水都不倒泻，他说我就可以有权代表皇帝，唔使佢講啦，我就喺皇帝馬上赦免你嘅死罪，可以當庭釋放佢噶。佢話如果萬一你有滴水倒瀉，就立即當時喺嗰度就殺頭。佢你做唔做得到？咁呢個死囚諗下，雖然未必有把握， 都有個機會啊，咪試下咯。咁啊，梗係得應承啦。咁啊，於是咧，咁啊，保持個磨粉就叫梁武帝啊。喺最繁嘅，好似香港銅鑼灣啊之類嘅地方咧，係做人多、最茂盛、最旺嘅地方啦。就加以又跳舞又唱歌，打锣打鼓。咁然後就帶呢個死囚啦，佢走咗圈翻嚟。咁啊，結果咧冇倒寫喎。嗱，咁如果倒寫啦，嗰、那個陪佢嘅人跟住即都跟住個一刀就斬到個頭啦。加能我翻嚟，咁即係話冇事啦。咁問呢個保釋嘅話，佢點翻你啊？咁啊，本事啊！咁呢盆水雖然未同滿平面實倒寫啦。都有九成滿的了，你能夠這麼定力頂住這瓶水，兩個手扶住它走一圈回來，你都全部半點半滴倒瀉，為什麼你的手這麼定啊？他說大師，不是我的手定啊，他說我的心啊諗著這個死字啊，他如果萬一一滴水一倒瀉，你講過當時就斬我頭㗎喇，咁即係冇命返家㗎喇。咁所以我呢念住呢個死字呀，我就驚啦，我就一味啦睇住呢條水唔好倒呀，倒就死呀，我睇住呢條水，所以我的精神集中喺呢條水嗰個地方呢，咁因此呀我就冇倒寫返嚟。好多人想說沒問題，你既然這麼坦白說得那麼清楚，已經沒有倒瀉盆水，馬上代表梁武帝當庭釋放。那當時保持的和尚就問梁武帝的徒弟啊，你覺得我這出戲做得怎樣啊？梁武帝的師傅的弟子慚愧想不到，他真的出家人要修啊，要了生死啊，如果不了生死呢沒什麼用、啊、不了生死呢都是呢白白修行一場、啊、所以我們的大和尚就虛雲老和尚是我大和尚，我們受戒剛開始的時候他有兩句話，他說莫怪老羅方學道啊，他常將死字就掛心頭，那這副對就不是他做的，他也都是根據那些老前輩學的，這兩句話是很久很久以前都有的。那他就跟我們說，他說你們呢聽清楚啊，但這兩句話還未夠狠切啊，他要改改，怎樣改啊？他說改下面的一句，他說常將死字掛眉頭，眉就眼眉啊，他說為什麼呢？他掛你的心，說我們的心是污糟邋遢，哪個雜念無章啊，當這一個念頭就想去北京旅行，第二個念頭想好像今晚呢有約會、哦啊、有吃狗大鬼、哦哎呀，跑馬喎，買邊一隻喎，有落彩喎，3000萬喎，佢呢個心都唔知轉得幾多萬轉啊，佢時必然諗到呢個死字啊，佢話所以我就要將佢改改，佢話響個心字呢都唔夠狠切，都唔夠認真，唔夠誠實，要改為一個眉，眉即眼眉，佢眼眉呢點解呢？我哋朝頭早起身一睜大隻眼開始，一路直到今晚啊，上床休息一日咁长，佢你只眼眨咗几只眨啦，都冇数到我计噶啦。佢话只眼眨一眨就系只眼休息啦。佢话眨几只眨啦就冇人计得出嘅。佢话你由朝头早一路至到夜晚上床休息前一日啦，你每眨一眨啊死噃，眨一眨啊死噃。佢话你一日到晚你念住呢个死字。佢話：你在邊有心啊？去買六合彩啊！在邊有心去發財？在邊有心去啊？食狗大鬼跳舞卡拉 OK， 佢哋冇曬呢啲心機啦。佢哋為咗念呢個死， 你先至可以咧提起你嘅道心。如果你唔念呢个死字咧，你就放人。佢话一放人就好似主要断线，就走咗去噶啦，唔知去到边度，你执唔翻噶啦。亦即是话，我哋呢个妄想不除，烦恼未断啊，业障未消，生死轮回不息啦。究竟去到边度，走到边度，谁人都唔知啊，连你自己都唔知啊，随业受报啊。所以古德讲，假使八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都还自受啊。你有咁嘅业，生死不了，总有业障。你有咁嘅业，你今日唔受，听日都要受。你呢世唔受，来世你都要受。咁啊，所以咧，佢话呢啲问题咧，话你要啦吓，一定你要好好地咧，要自己咧，喺珍惜啊，一定要自己咧嚟到啦吓，要念住呢个死啊。你如果唔念住呢个死咧，就浪费光阴啊。咁所以我哋礼敬诸佛，唔系话真系一定系求福咁简单。我哋要求佛咧接引我哋往生西方，我哋西方净土去得到啦，先至可以咧生死了啊！咁因此古德咧就将呢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十大愿王就列为净土五经之一。嗱咁啊，净土经即系净土中嘅经典咧，又以三部经为宗嘅，好似花园宗就以花园经为主啦，话系花园宗啊嘛。嗱咁啊，净土经啦，三部经第一部就系无量寿经，第二部十六观经，第三部就阿弥陀经。第一论就往生净土嘅，三经一论就为净土宗嘅根本经典。嗱咁啊，无量寿经啦。一般我即系《大弥陀经》，佢就比我哋念嘅《弥陀经》咧多咗个四十八愿。嗱，四十八愿度众生咧，愿愿都系阿弥陀嘅大慈大悲，因中为发作比丘嘅时候啊，有世自在王佛所发愿，要我将来成佛，以呢个四十八愿喺西方净土度众生，之后佢往生极乐世界。咁四十八愿虽然系愿度众生往生西方，其中第十八愿咧系最重要。第十八愿佢哋为愿中之王啊，系为愿中之最好。佢里边讲切我得佛，佢若有众生六生我国，至心信牛乃至十念，佢若不生者，就不取正果。即系话，如果有人临命终时，即使系十年念佛，我都接引佢。如果我接引佢唔到咧，我就唔成佛。我见佢呢个愿力多大。嗱，咁样《大弥陀经》有四十八愿，就好多翻译嘅，历朝历代咧最多翻译嘅。但其中最好有一部咧，系康僧海法师所翻译嘅，系最好。如果你哋受持读诵咧，就要揾呢个康僧海翻译呢一部《大弥陀经》去做最好啦。嗱，咁第二个十六观经有十六种观，从最初观日出，直到最后观九品，十六种观。因为念佛法门当然主要就系在呢个持名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嗱，咁亦都有一类众生咧。佢的善根比较深厚，佢除咗念佛之外，仲要修观，所以咧就有呢个十六观经咧，俾佢修呢个净土观。咁第三种咧，阿弥陀经大家都知道系人都读过啦。嗱，阿弥陀经咧最紧要有两个字，可以讲系为净土宗咧，一定啦吓，你要相信。有啲人就问啦。咁啊，念佛又嗰度求佛，又有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有冇西方极乐世界噶？ 咁有乜嘢證明？咁啊，俾我睇，你先可以接引到我發願往生西方，你可唔可以再問啦？嗱，未頭先有啦，因為一般嘅法門就從空入門，就以呢個波嘢空中為入門嘅方便，即係頭先講就看破，要放下先至得到自在。如果唔看破唔放下，就肯定唔自在，唔安樂唔舒服。咁啊，點解要看得破呢？因為修呢個波嘢空中，一切有違法而無眼否影啊，就邊有實法可得呢？你唔放得下都要放下，呢、這個包括你想唔掉，你都要掉啦。所以一切法門係從呢個空中波嘢入手，唯有淨土念佛法門從呢個有門入手啊。咁有乜證明？我咪一開頭就講啦，佢從事西方多薩摩耶佛土有世界未完入咗第一個有法門，有世界第一個有字叫做敬佛。但祈禱有佛係第二個有字，就叫做阿彌陀。嗱，呢個世界就佢哋依部，好似呢個香港就係依部，我哋依住呢個香港居住，依住呢個香港去謀生，依住呢個香港去生存，我哋依部咧。嗱，咁啊，正部就阿彌陀佛，佢有佢呢個正部嘅身嚟接引我哋。咁既然正部依部彌陀跟得講明，從事西方啊，各神物嘅佛土有一個世界嘅極樂，第二個嘅有一個有諸阿彌陀佛。咁啊，既然世界佛都有係實有，咁你都唔相信，咁你都唔認真去相信，就真係機會一錯過咧，就冇法子回頭噶啦。所以淨土法門係從呢個有門咧，係咪入手？從呢個有門咧去修行。嗱，咁啊，淨土五經裏邊除咗淨土、淨土中呢三部經之外咧，嗱咁第四部就佢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就出在《楞嚴經》第五卷。嗱，《楞嚴經》一共有十卷。咁第五卷最後嗰一段經文，即係冇最後嗰一頁嗰一版嘅啫，好少嘅啫，好少字嘅啫，係最後嗰一版，就佢就是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咁《楞嚴經》第五卷有二十五圓通，當然最後就始於呢個觀音菩薩二門圓通啦。咁其實觀音菩薩圓通之前就跟住第二十四圓通就係、是。念佛圓通章，佢咁貼啊，跟得咁近咧，就係證明在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咧，最好就修呢個淨土法門，修呢個念佛圓通章。嗱，呢一章裏邊講咧，佢話十方如來念念眾生，就如母益子。十方諸佛即係阿彌陀佛啦。嗱，十方諸佛咧。心心念念出世都是度众生，想接引众生到呢个安乐国，就好似乜？好似个母亲啊，怀念佢个仔啊！世间上有边个母亲唔想佢个仔嘅啫？其实十方诸佛怀念众生，想接引众生咧，就好似母亲怀念佢个仔啊！但若知徒世。就衰益何为呢？如果个仔唔听话唔翻嚟啊，佢做阿妈都冇办法噶，揾唔到佢啊，知道咗边度啫？就即是话我哋众生唔念佛，佛都冇法子接引我哋噶。如果众生唔念佛，佛都冇我哋嘅办法噶。所以话若众生心益佛念佛啊，假如众生嘅心呢能够有益佛有念佛呢，咁你現前當來就必定見佛，就去佛不遠啦。就好似一個母親想個仔，個仔又想見阿媽啦，咁啊母子唔使見啦，一定係相聚，呢個肯定啊。所以佛接引眾生嗰種嘅慈悲咧，比呢個慈母啊更加不可思議啊！因此最後就話佢話我本因地。 以你本心入无生人，甘于此界善的鬼人，归于净土啊！大势菩萨的法门圆通，如果你问我怎样得证这个圆通呢？得别人所证，我就不知道，我真的都无，我无选择，个刀切六根，正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啊！他说我念佛六根同时念佛，六根收拾起来不向外面出去攀缘，就是念佛。那怎样六根念佛呢？我们眼在我佛堂里面，或者我们自己家这个小佛堂里面，等着供养佛像，我们眼所见就是佛像啊，菩萨像啊，我们耳所闻就是我们自己念佛时候那个音声，句句从个心起，句句从个口念出，得句句从我们的耳根听翻啊。所谓呢，从心起，从口出，从耳根听翻呢，三业循环，外边呢乜嘢嘅境界都唔同嘅扰乱我哋啊。嗱，我哋鼻闻到都系佛嘅功德啊。我哋嘅舌根所念都系阿弥陀佛，我哋嘅身所觉触响佛边都系佛嘅境界，我哋嘅心意所想所念就系西方净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而且呢个道六根收拾起嚟唔攀缘，我哋嘅色声香味触法，我哋嘅心就可以清净，就可以蒙佛之恩，往生西方净土啊！咁因此后来嘅大家就将呢个大世界列为圆通章，就列为净土四经啦，即系三经之外多加一经。咁啊，最后咧，亦有啲大家咧就将我哋加呢个行愿品十大愿王加埋上去净土五经。头先我讲过啦，长我们最后有一段系嘛，人临命终时，观一切诸根悉皆散还。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乃至到最后为此愿王不会离开你，不相舍离，一切事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既然十大愿王指引你往生净土，所以这个行愿呢，十大愿王呢亦都是净土五经之一啦。那么我知道咁啊，吕小法师啦，佢提倡净土噶，佢依家叫做西方之流，佢西方噶嘛，系明正言顺。咁所以我哋都得选呢个十大愿王同大家讲下，亦都系暗示大家啦。以后最好咧，就系日日念呢个十大愿王，亦都照十大愿王，尽量去做，尽量去修学。咁啊，所以啦，我哋学佛嘅人咧。最好的是初的净土地行法门，所以一者礼敬诸佛，我们最重要从这个世俗讲可以健身，可以锻炼身体，从这个出世法来讲可以增福增慧，最后阿弥陀佛可以指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呢我们呢就要学佛了。那么有关呢其他歌几种呢，当然我会慢慢和大家介绍。那今天所说的呢，虽然是说礼敬诸佛，其实都附带了讲了很多有关净土的理论，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末法的时候，一切众生呢除了念佛法门，你想了生脱死的确是不容易。例如我们参禅物禅宗，是可以一顿变性，可是不是那么容易啊。参禅打坐不是我甩埋脚就可以算数啊。好像我家这样，我因为中过三次风，我的家的脚都屈唔，所以我家我唔系盘腿子啊，对唔住啊，我系放低只脚噶，因为我只脚屈唔到，年纪太老啦，八十几岁人啦，所以请大家原谅啊。但系我哋真系参禅打坐咧，盘埋个腿子， 唔係咁啊，算嘢參啊，咁啊點樣參咧？依照呢個禪堂規矩啊，你參啦。父母未生我之前，誰過是我啊？諗家我阿媽生咗我，俾佢哋設位啦，阿娘都識噶啦，係嘛？家要參啦。父母未生你以前，你全位係點樣？喺邊度？啊，咁呢個答案咧，就的確唔係咁容易。你哋自己問一問啦。你阿媽未生你以前，你係做咩？你是怎样的？你是男的女，你是高的矮，是肥的瘦的，你自己去参加，你参不到就叫做打破统底，就亲变本来。如果你参不到呢，一样是凡夫俗子一名啊。那么唯有这个念佛法门上根理智的人可以念佛，即使是余下凡夫最冇文化修养，亦都同样可以噶。你只要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噶啦。南住有几分钟，再讲一个故事，鼓励下大家。嗱，咁啊，我哋民国初期有位佢就帝行老法师，相信系天台中嘅人咧，就算我哋永醒老法师啦。他应该都见过这位大德，我大人老法师他是天台宗的，他是一向都是弘扬天台宗的教义，是近代天台宗的祖师大德来的。那么他的家境呢都算是挺好，不会说即是生活艰难啊，或者没有书读之类，一般都过得去。但他有一个同村的青梅竹马的小兄弟，也就是没有什么书读，没有什么文化，那么大家自细玩到大就很熟，就很亲切。到后来大家长大了，那大人法师就出了家，他成为大法师，在这个四明观办一间观中子佛学院，亦都好多人咧读过书嘅喺嗰度啊，咁就佢呢个自细玩大嘅青梅竹马同村兄弟咧，因为冇书读冇文化，就冇嘢好做，要学咩咧？旧时人就学艺啊，即系学门手艺啦，可以揾食啊嘛。佢学嗰啲咧，修补茶壶啊，修补缸啊，点修补啊？所以好多人未见过，我就见过都有。即是那些茶壶打在地上，或者放在两边三边，当然不可以太碎，但这些茶壶都算是，虽然不是古董，无论碗啊碟啊，总之古董花樽之类的，又不是完全好古董，但也都有些买不到的了，已经断了事了。即是打烂了很可惜，就要收好多人愿意给你收补翻的。他这个同村的兄弟学这种工艺，就每日担个竹箩咧，去人家做呢啲补呢啲补缸啊。咁当然呢啲咁样嘅就唔会赚得好多钱啦，赚得几多钱嚟啊？佢用即系将夹埋用个铜钩网勾住，但系可以用唔怕漏水啊，嗰度好功夫。当然家都冇人做呢啲嘢，失咗全应该啊。咁啊，佢搵食咗搵咗几十年，都冇乜出息。咁有次就碰到大行老法师，但我一睇佢咁样嘅情形，就起一个同情心，就劝佢话：，各位兄弟，佢哋几廿年多年不见，佢哋仍然系咁样艰难，不如咁样，你不如你听我话，你跟我，但系跟我唔系喺我身边照顾我噃，我话俾你听啊，佢话我咧承受你，你念佛。他说我啦，你只要答应我念佛修行，他说我找地方你住，供养你，不第二还找人照顾你，不用你自己为生活操心，和你洗埋衣服煮埋给你吃都得，我都有能力能力去帮你，最关键你肯你愿意。那他的同兄弟呢，当然都在这样就都去领他的情啦，咁就答应佢，咁样老大人老法当时已经系香港系好famous嘅，已经好有名嘅大德法师啦，系嘛？ 他就找一個信徒，是老太婆來的，就借他一間屋給他住，就連個老太婆呢都不回來住的了，就日回來服侍他，煮飯給他吃，就與共和他洗衣服，打掃房間，掃地，那就一定要念佛的。總之你每天呢你不要停，你做完你的休息的時間，或者洗手間、吃飯、睡覺之外，其他時間你就幫我念佛，幫我就叫老大佛全程都看著你，不讓你偷懶。那如此念了好幾年，那有人呢他的同車來跟他婆說，跟阿婆說，說明天呢你不用來照顧我了，你不用來跟我煮飯了，他說我明天我有些事，我明天呢不用入飯，不用來照顧我了。那這個婆婆我就答應承他了，但回去給他上當之不是對白，他都不放心，他就走去出體下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啦，去了家去應酬，只要去到在遠處一望，他就是個人動在窗口，窗口打開做門打開的，就動在窗口上，那隻眼睛眼定定地望前面，又不見他欲望，奇怪啦，為什麼他看就望窗口，又不見他擰下頭或者就動作呢，他就走過去看進去，咁啊，越睇咧，佢又越唔喐，又揾个手摸下佢，佢又唔见有反应，再摸下佢个鼻哥啦，佢啲已经走咗，系咁企喺度就走咗。嗱，今次从呢故事咧，我哋就证明就知得，我哋念佛真念得好啊，可以坐脱冧木，坐脱就坐喺度就走咗，冧木企喺度就走咗，系好舒服，好轻松。好自在，好安乐。 教人一定要做世间佛菩萨，世间佛菩萨不轻。 嗱，咁就嗰个救人一命咧，你个好处，你个功德。就好過你發生做一個七層的塔，不知道是否這個意思，我不懂，這些都 是一般一般，這些因為這些不是法學來的，這些所以都是一般的知識，徒徒即是塔，七級就是七層，七層就是七層，即是我們救人一命，這麼善心將這個人救回去，不要令他死，你的功德，你的時間，你的時間是勝過這個做七級浮屠的人。